是过苦斗，梦内每点缤纷，一消散那可收，一生何求，谁计较赞美与诅咒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， 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，当你真真正正花很多时间去努力做好一份工作，经营好一个爱好的时候，生活自然而然会给予你相应的回报。如果还没有的话，那只能说你的努力还不够，还需要更努力一点，一切都是时机未到而已。 原来缘分是用来说明，你突然不爱。

对你来说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好像有治愈一切的能力一样，哪怕是那些非常糟糕、非常痛苦、非常冰冷的时刻，到他面前就会像遇到春天一样，通通融化了。花要开了，树要绿了，风变得又甜又温柔了，总觉得一切都要好起来的样子。只要有这个人在身边，你就可以坚信这条路可以继续往下走，这些困难总会走过去的。此刻你想到了谁呢？ 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,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,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Shoulders,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九零九， 就是

会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。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。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选择分手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会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？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 我看过这样一句话说，你谈恋爱可以，但是要找一个有担当的男朋友，那种见到老师就把牵着的手放开的，就趁早分手好了。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都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。 一双双不流泪的眼睛。

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人在无聊当中做出的选择，其实往往都是错的，因为做出那种选择的出发点不是真的热爱或者是向往，多数只是出于过于无聊的恐惧而已。希望你慎重考虑，慎重选择，但是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。当然也要告诫自己，如果没有办法理解一件事，那么第一反应千万不能是本能的去否定这件事，可以试着理解，但没有必要强迫自己接受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你现在好吗？今天快乐吗？我从远方送你的花，你收到了吗？分手以后的雨季，断断续续下不停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，躲不开回忆，最难忘记你，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，我已学会珍惜，再给我一次勇气，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。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慌，我只想拥有坏人的欲望。